事到如今还我是讲讲了吧，配上说话我的粉面通红，老爷要问我们两个分别缘故，还真叫我呀身难出口，老爷毕明只因我九岁我身遭侮辱，那九儿九娃三言碎语闹了脏，我让出后人的名言假封我闺女，暗写休书门外坏门方，因此令家把老爷来释放，我们二人比暮日失散，我们两个各奔西东，这个民上船一路个香浓，而就是他送内藏的物原著没动，全然上着方，他对我有情苦心是何经，只恨我呀一朝被误难解乱忙，人命大事他是个正凶，多亏老爷你了这事儿中，明察秋毫减免从轻，老爷大德救了他的性命，早早的开销他叫他回了家中，替我妈请 选手的得分，十一号选手严秀琪评委判分是9.82分、9.87分、9.82分、9.79分、9.78分、9.83分、9.85分、9.88分、9.82分，去掉一个最高分9.88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9.78分，最后得分是9.83分、9.83分。接下来上场的是14号选手李松鹏，带来的参赛曲目是《高山下的花环》选段，猛听得他的儿牺牲在战场。 猛听见他的妻儿

you